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谦德之孝最后这一段。我们先把文念下来。古语云：有志于功名者，必得功名；有志于富贵者，必得富贵。求取功名富贵的用意，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了。大概都不外乎寻求一个为众生服务的机会。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呢，可以说在本质上啊，跟从前产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找一个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的机会非常之多，无需要求取功名啊，也能够达到为一切众生心间大利。每一个行业几乎都有平等的机会。在工商业里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许许多多跨国的公司，如果这些企业家们可以说，古时候功名与富贵，他们都是兼而有之。这是过去生中啊，修集的大福德因缘，才有这样殊胜的果报。佛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说，要福慧双修，果报才真实。如果是修慧不修福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虽有聪明智慧，物质生活还过得很辛苦。假如是修福不修慧，造业的机会就特别多。这一生福报享尽了，来生到哪里去啊？那么生在现代社会，受到现代的教育啊，一般人都把天地鬼神看作迷信啊，自己得富贵之后，往往无所顾忌，纵情享受，不知不觉当中就造了许许多多罪业。他知不知道呢？他知道，损人利己啊，尤其是像这些大的企业家们啊，今天整个世界的金融操纵在他们的手上啊，股票啊，汇率，他们想涨就涨，想跌就跌。所谓是 做这些不正当的游戏。这两天，亚洲产生的金融风暴，许多国家呢几乎破产。你看这个国家的人民，侥幸得来的财富固然有，但是老老实实以自己血汗挣来的钱很多很多啊！一个金融风暴之下，一生的辛苦都被人家拿去了。这个造的业重啊，这个业太重了，伤害多少人生命财产啊，这个里头怎么会牵涉到生命呢？许多在金融风暴之下，财产一旦贬值了，贬的幅度太大了，他这个打击受不了，自杀的、跳楼的，我们常常听到啊。现在在这个世间，还有许多同学告诉我，自杀的人太多了。老年的人厌世、自杀，感觉到这个社会没有前途、没有希望了。年轻人不得意的时候也自杀，甚至于现在到中小学生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自杀。什么原因自杀呢？考试不及格，分数不如人。你说这成什么世界？所以如果是个有良心的人，是个受过圣贤教诲的人，一定要发心来挽救这个劫运呐！不要让这个劫运呢，真的被这些预言家所说中了，那实在是人类最大的不幸。这个事情细细想来难，是真难啊！可是再难也要做，不能不做。古人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才是仁人至死。佛家说圆满的智慧，善巧方便，今天人讲高度的智慧，灵活的手腕，灵活的手腕就是佛家所说的善巧方便，帮助这个社会。从哪里帮助起？这是我们现前重要的课题。我们仔细观察现在众生病在哪里？病在迷失了自己，迷而不觉。因为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良心呐、良心是真心呐、妄心用事，这个妄心就是讲感情用事啊，真心是理智。人失掉理智，感情用事，这还得了吗？ 啊，因此才会变成邪而不正，染而不净，心里头是污染的，不是清净的。这是病根之所在，挽救之道。就像如佛所说的，要教他了。今天挽救之道不是别的，教育。教育。那也许有人说，现代的教育很发达，城市乡村学校林立，比古时代不知道要超过多少。这个话从形式上来讲没错，如果就设置而论呢，现在没有教育啊。学校虽然多，学校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想想，有没有冷静的去观察，究竟什么叫教育啊？中国古大德对这个教啊，他有个定义啊，什么叫做教呢？先觉觉后觉叫做教，先知觉后知叫做教，先知先觉就叫做圣人呐。在佛家呢，就称之为佛菩萨了。他们先知先觉，我们不知不觉。他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也觉悟了，也知道了，我们则是后知后觉。如果没有这些人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会觉悟？圣贤人的教学内容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说。第一，他教学的内容是教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家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诸法实相”，这四个字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“诸法”就是整个宇宙人生，“实相”就是真相。哪里有迷信呢？哪有不是处呢？如果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果然明白了，人生是我们本人呐，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呐，我们今天对本人迷了，不知道自己啊，不认识自己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我们不知道， 我们对我们生活环境也是迷而不觉，所以才胡作妄为，破坏了自然生态啊，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啊。你为什么会破坏呢？你迷，你不知道事实真相。那古人跟我们叙说的，宇宙之间其大无外，里面的状况非常复杂啊。佛家讲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大分啊，概略的把它分为十大类，细分无量无边啊。我们对它一无所知，无知还罢了了，还完全加以否认，说这是迷信，那就是了凡先生所说的我们自以为是，功高我慢，没有丝毫谦虚，你接受教育的机缘都断掉了。即使有圣贤来，即使有佛菩萨来，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你听不进去，你不能接受，这还得了吗？但是我们在这半个世纪里面也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，我们接触当然多数都是中国侨民啊，跟东南亚这些小国家的侨民啊，我们相聚在一起总是亚洲人啊，总是黄皮肤的人啊，这些人纵然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受过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他的上一代再上一代曾经接受过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有这些种子习气啊。我们把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啊，略略提出来跟大家探讨，都能生欢喜心啊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善根发现。不仅是在中国人的份上，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西方人啊，我们在美国遇到啊，在澳洲遇到更多。我们给他讲伦理道德，给他讲圣贤教诲，都能欢喜接受。于是我们在肯定了啊，孔孟的教学是不是孔子的学说呢？现在人都说啊，这是孔子的学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套，这个观念错误啊。 孔子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都是2500多年前的人，我怎么能相信？我怎么能接受？我为什么受他影响？自以为聪明啊，自视甚高啊！啊，其实他想错了，看错了。孔老夫子自己说，他一生没有创造。现在人讲创作，孔老夫子没有创作。夫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，他一生没有创作。他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不是自己的。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，也不是自己的。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创作，他说的东西从哪里来？古佛所说的。那我们要问，古圣先贤是谁？古佛是谁？追到最后啊，这恍然大悟啊，原来是自己的心性呐，自己的真心呐。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话讲得好啊。一切众生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就具足跟一切诸佛圣贤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能力，一样的相好，一样的福报。所以佛看众生是平等的，佛看众生是尊敬的。我们轻视佛菩萨，佛菩萨不轻视我们。他知道我们跟他没有两样，只是现在迷失了真心，迷失了自信，变成这个样子啊。我们会有清醒的一天呐，醒过来跟他就无二无别了。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佛说得好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的病就病在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。这个东西害了我们，使我们迷失了真心，迷失了本性。这个才真正知道大圣大贤诸佛菩萨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能力、他们的教诲是从真心里流出来的，决定没有加丝毫意思在啊，意思就是妄心了，不加丝毫意思就完全没有妄心。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我说了十个字形容我们的真心本性，从这里流出来的。所以圣贤的教诲、佛菩萨的经教都是自己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别人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一层，你自自然然就欢喜接受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别人的东西。我念儒书不是孔子的，是我自己心性里的。我读佛经不是释迦牟尼佛的， 是我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经典，跟释迦牟尼佛所说无二无别，那我就情愿去接受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行大力，重大福，要在哪里重呢？如果对于现实社会里头种种状况你都能够了然，都能够明白，你就晓得救人呢，无过于消除他的错误之见啊，怎样帮助众生放弃错误的想法看法，学习圣贤人他们正确的观念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事情是教育。所以中国在古代啊，你看看《礼记》里面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，建立个国家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最重要啊？教育最重要啊！同样一个道理，年轻人成家了啊，结婚生子成家了，家庭什么最重要啊？教学为先呐！所以家庭的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大根大本，做父母不容易啊！啊，家庭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从那个母亲怀孕那天开始，啊，知道自己怀孕了。就要教你的小孩啊，怎么教呢？我的心要正，我的行要正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因为母亲起心动念，身体动作行为都影响胎儿。今天讲父母爱子女，你要不能这样照顾，你不爱你的子女啊，你的子女将来出世长大不听话，你自己要负责任，你没有把他教好啊。啊，所以从胎教开始啊，小孩生下来之后，啊，他的眼睛一张开，他就能看到外面了。啊，我们要给什么给他看？要给纯正之法给他看。啊，绝不能让他去接触邪物。啊，邪恶的画面不能让他看到，邪恶的音声不能让他听到，从小培养他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，这是父母对儿女真正的爱护。 啊，五六岁要教导他读书，要教导他学礼。啊，学礼就是有规矩啊。这是中国古代的小学。我们今天说实在话，非常可怜可悲，我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。所以看到古书上的记载，我们非常羡慕。古人从小教起，那个印象非常深刻，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从小养成习惯，一生他都不会改变。六七岁教他做人的一些规矩。这有一本小册子《弟子规》呀。这个小册子里面所说的一些原理原则，一生他都奉行，他都不会违反。这个是幼教啊，现在讲幼儿教育。古时候七岁上学，这个上学就上私塾，私塾的老师负责教学生。接受正式的教育了。弟子规是学前教育。没有这个基础，不能接受正规教育。正规教育老师叫什么？叫孝，叫忠，叫孝悌忠信。这是老师的事情啊。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啊。怎么个教法呢？光是口头说不行啊。印象不够深刻。要自己做个学生看，父母要做个儿女看，我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家乡，一个亲戚的祠堂里面，有一位老先生在那里教私塾，学生有二三十个人。我的父亲送我去上学，预先跟老师约好了，上学这一天呢，带我去拜老师，父亲带了礼物，这是素修供养老师的礼物，到这个祠堂的大殿。当中供奉着一个很大的牌位，大臣至圣先师神位，那孔老夫子的牌位，先向孔老夫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跟在后面拜啊。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，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旁边，我的父亲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 老师坐在那里不动啊，坐在那里受啊，受礼啊。我们做学生看到，我的父亲对老师三跪九叩首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做学生的，敢不听老师话吗？敢不尊重老师吗？啊，我父亲对老师这么尊重，我当然要尊重。尊师重道啊，是父亲教的呀。老师接受家长这样隆重的大礼，他要不认真教导学生，他怎么对得起人家的父母？啊，受这么大的礼，啊，接受啊那个供养，供养多少倒无所谓，人家家长这样真诚呢，把这个子女托付给你。你要不能好好的教，你有罪过啊！啊，尊师重道是怎么样教的？父亲教的。啊，父亲不在，那一定是家里面的长辈。啊，代表父亲教导你尊师重道。啊，所以我们对老师的尊重，对老师的恩德，啊，活到这么大的年纪，念念不忘啊！啊，为什么会念念不忘呢？小时候父亲教的。啊，那么在四书里，老师教导我们，他也是以身作则。啊，教给我们生活教育啊，洒扫应对、穿衣吃饭，老师教。啊，老师做榜样，学生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啊。行有余礼，这才学问啊！那个行有余行是什么呢？生活教育，都做得不错了，都很有规矩了啊！走路有走路的样子啊，站立有站立的样子啊，对人懂得礼节啊，对长辈应该如何，对平辈应该如何。你都懂得了，从小养成习惯了啊，然后再教学文啊，文是什么？识字，都是念的古书啊。啊，这些古书，老师只教句读，只教你念。从前我们那个时候念的书还没有标点符号啊，上书的时候学生要拿着自己课本，老师拿着朱笔、朱砂笔给我们把句子圈出来啊，句读啊，教我们念啊，就是字念得正确，不能念错啊，句子念得清楚，不能够念这个破句啊，那就错了啊，只教句读，只教这个识字。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啊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同学们年岁大的有十六七岁的啊，大我很多啊，小的啊大概七八岁的，我们是很小的 那每个人念的课本不一样啊，有念古文的，有念四书的啊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念的是《幽学故事琼林》啊，那是属于一般常识。现在来讲，常识课本啊，有念千家诗啊，有念百家姓的啊。老师只教句逗，不讲书里的意思，不讲解的啊。到什么时候讲解呢？年岁大了啊，像我们同学当中有一些年岁大的。十六七岁的，他们念古文、念左传，老师给他们讲解。这是在我那个时代啊，大概比我小个两岁的人，这个机会就没有了，以后就变成学校了。乡下也办短期学校。私塾就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再听说了。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好啊，扎根教育啊，根深蒂固啊。我在这个时代，这几十年当中，没有受到环境的污染。靠小时候啊，那个一年的教育，时间不长，以后社会就动乱了，军阀的战争，对日本人的抗战，对这个中日抗战的时候，我11岁，使我们现在回想起来。那一种扎根的教育多么重要啊！老师教导我们，全都是圣贤的教诲啊！这些书虽然念了，不知其意啊，不解其意。可年龄大了之后啊，对于这些书还是非常爱好啊，自己多读。多研究，多向人请教，逐渐逐渐能懂得这些意思。懂得的越多，越欢喜。再观察今天社会的病态，多多少少能看得出一点根由。今天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今天怎样帮助自己，怎样帮助社会大众？所以在今天还是一句老话，无过于提倡伦理因果大乘的教学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我没这么大的智慧，这是印光老法师说的。我肯定老法师这个说法，我赞扬老法师这个说法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如果没有伦理，没有因果，没有大乘，这个社会动乱很难平息，很难恢复秩序。不仅仅印光大师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见识。我听一些朋友告诉我，70年代，就是1970年前后吧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。有一次欧洲有一个国际会议，特地请他去讲演，他去了，他 他在讲演当中提出了一个警告，解决21世纪世界的纷争，世界上的问题。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，这是英国人说出来的。他这一次讲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效果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啊，台湾天主教突然提倡祭祖，我感觉到非常惊讶了。过去基督教天主教不准人祭祖啊，都把祖宗牌位都拿到外头烧掉啊，怎么他们提倡祭祖啊？我大惑不解，到处打听啊，以后有个居士赵牧林居士告诉我啊，他说于冰书记主教啊，从欧洲参加这个会议回来，大概是听到汤恩比这个讲演啊，不但他感动了，教廷感动了，天主教的教廷就是他们的教皇，那个时候下了个命令啊，让全世界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主动啊要找佛教对话啊，所以天主教跟佛教这个关系啊逐渐接近啊，与这个有，这是一个根源啊。那么我在台湾这个天主教的神学院请我去教书，与汤恩比这个讲演有关系呀。更难得的，最近这个3年，英国那边同学告诉我，英国的教育部啊下令他们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课本里面呢都有佛教的内容，我们中国还没有啊，他们在已经读佛教的经典了啊，学校正规的课程啊，隔了一年啊，前年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也规定学生要读佛经啊，他们把佛经翻成了英文，这个教科书我在澳洲啊，这个澳洲同修啊送了我2册，那个本子都很厚，这么厚啊，现在外国人认真学佛，认真研究中国儒家的东西，他学着干什么？挽救世道人心的啊！所以，我现在还有意思到英国去访问啊，看看英国对于这个伦理大乘的教学。我们不能不注意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幕后这2行文字。立定此志，需念念谦虚，诚诚方便，因为我们谦虚方便才能接受别人的教诲。英国人谦虚，澳大利亚人谦虚，能够接受孔孟的学说，能够接受大乘经教。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有我，今之求科第者 初为啥有争执啊？开头不见得是有真心啊，不过一时一兴啊，一时高兴啊，去考一考，参加就考一考。说兴来则求，兴来则止，兴趣来了就求，兴趣不来，就算了。啊，孟子曰：“王之好药甚，其庶几乎？”啊，孟子有这么两句话。啊，这两句话是对于齐国的代王说的。啊，齐国代王喜欢音乐，但是他只个人喜欢音乐。如果能够与民同乐，那齐国就会兴旺起来啊。与科名亦然，我对于空这个科名，求取科名的心也是这样的，也像孟子所说的，一定要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，要尽心尽力去做啊，得到这个功名，得到这个地位，你像他得到这个县长，有这个机会呀，为民众服务啊。只要存这种心，行这样的事，那么命运与福报啊，都可以由自己做主宰了。好，《了凡四训》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谢谢大家收看。